动了，对不对？ 各个内分泌都缺乏，所以看到。 Okay. 好。好，各位同学，刚刚下课的时候，丁度教授同学问我啊，说是什么什么方子里面什么东西兼三肺是什么意思哦？那我有一点不敢随便乱讲说绝对是怎么样，可是我来找一个什么东西要兼三肺的方，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兼的，好不好？那大概这样就可以过关了，如何？ 不是有一个地方有兼三肺吗？ 啊， 前面有一个 什么东西？ 对啊，之前有讲那个兼三肺、 啊。那个啊，那就是主脊滚嘛。 可是它一滚起来， 腹式兼痛方的兼三肺就是主脊滚而已。 可是它所谓主脊滚，它会因为一肺起来之后，它会一直滚啊，就会一直滚。然后是你要再倒水吗？还是把火调起 来？没有，就是滚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一直滚 吗？对，就不用关火，不用关火。你要想哈、啊，清朝的时候哪有瓦斯炉啊？啊，烧炭啊，好，拿起来还要放凉啊，再放回去，再滚，拿起来放凉，不会啦，一定都是乱煮一通的。那个 文明人的烦恼， 这就是文明人的烦恼哈。我跟你讲，像有 真的好烦恼。 请问一下啊，柴胡龙母汤在太阳篇的第几条？ 柴胡龙母汤， 这是少阴还是少阳？少 阳， 七至七十九啊。柴胡龙母汤，他说把大黄丢进去，更煮一二肺，一加二可不可以等于三啊？就是。更主一二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因为我跟你讲那个主脊肺、哦、我们回到最原始对不对，柴胡龙母方是一个代表，柴胡龙母汤是一个代表，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里面要加大黄，要取那个大黄的药气，要它有那种冲击的力道，可是呢如果你煎的多一点时间，它就变成一碗泻药了，就是柴胡龙母汤不是要你拉的，它是要那个大黄的冲力哦，能够在你的全身里面这样的冲来撞去，把你身体那个各个神经上面的残留的那个痰哦勾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大黄下去，那我告诉你，柴胡龙母汤，就是都已经煮好了，对不对？你再把大黄掰碎丢下去，那请问在几分钟之内关火，才不会变成一碗泻药？好，莹莹，你说。 你说柴胡龙骨牡蛎汤吗？十秒。 十秒。 怎么可以用分钟来算呢？ 哦，我就是陷阱题哈、啊。所以柴胡龙骨汤，你真的要喝出滋味，用科学中药没什么好，因为科学中药的话，你只能微量吃，因为多了就会拉。那个，所以如果柴胡龙骨汤，我的话呢是。手脚啊不灵活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拖到三四十秒才关上火啦啊，撒下去以后看一看，然后够了没，想那一下半分钟也过去了，对不对？那三四十秒就关火。那么这样的一种煮法，你想想看，在这里是只取大黄的药气，所以不久煮，对不对？那么在张仲景的世界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药物你炖煮的越久，就是要把这个药的那个气啊、哦、就是让它变得更温吞更柔和。所以呢像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哦、讲究要煮的火候过的方火候要够的方子呢，是小柴胡汤跟泻心汤系。就是小柴胡跟泻心系统呢，它的煮法是你要十碗还是十二碗水煮到六碗水，把渣渣捞掉，再把那六碗水放回炉子上煮成三碗，就是要用这样子煮两次的方法，把那个药性就是让它，你说中国人有句话叫百炼钢化绕指柔啊，就是你要把这个刚烈的药性把它炖到完全柔和化，那这是泻心跟柴胡系的药的煮法。那么所以在仲景方里面，我们既然看得到它的一个这样子的做法上面的产生的药性的特征的话， 那其实父亲煮的煎痛方式完全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父亲煮的煎痛方，他是要取那个药最锐利的那一块药性，因为他是要赶快让那个药气能够啪的冲到你的肩膀，然后把那个痰啪的拽下来。那个药它的力量就是要它蛮横，因为它需要这个药性极之蛮横，所以它不能久煮。久煮了之后呢，它那个药性就会三天走到手臂，三天走下来哦，就感觉上不利落。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就是，如果你没有煮过腹式煎痛方，你不知道那个药有多大包。它那个水啊，仅堪堪够盖住那个药而已。然后你煮到沸腾的时候呢，那么多的水几乎全部都被药材吸掉。你随便煮个两滚三滚，你不关火的话，你倒出来药还没有三分之一碗，全部都被药材抽干了。所以呢，他非要提醒你说，哎，煮一下下就好啊，哎，多煮了半个钟头一锅炭啊。水很多啊。好，那我错了。那煮好久不是就太温和了？但是肩膀痛有好吗？ 似乎有好一点点。 糟糕，那个药性被你变成，就是被你养循了，循服了。那肩膀痛好了没？ 一点点， 一点点，这么惨，这个药这么让人失望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那个腹式煎痛方哈、哦，他说几碗水开始煮。等一下，中国古时候煮药说的那个碗真的是蛮小碗的，就两百 CC 而已哦。那六碗水就一千两百 CC 的水，那我觉得一千两百 CC 的水，照理说会被药材吸掉大半吧？没有。哇，发生什么事了？来不及吸吗？糟糕，这难倒我了耶。哈？哈，怎么样？ 我们觉得是跟瓦斯炉耶。 啊。 对，因为 A 家跟 B 家的，如果说是铜铁料，对不对？ 嗯嗯。所以家家瓦斯炉不同哦，所以我觉得腹式煎痛方理论上的煮法啊，就是大火快煮，就是药材泡在里面啊，泡一泡，可能先给它泡半个钟头，让它吸吸水，然后就用很大的火让它大沸腾啊，然后把那个药气逼出来，然后就关火。那不过大家吃了已经很失望了哈，所以就算了，是不是？其实那个方子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要用的话，不是我说什么桂枝或者黄芪都要加重嘛，对不对？因为它今天的黄芪、桂枝这种东西，就是让那个药走得再有力道一点。但是真的不能久煮，因为那个药就是要凶猛。 那是很凶猛的药吗？ 就是简单来讲，它的希望是啊、哦，你煮到滚大滚，然后大概煮个三沸哈，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大滚一分钟左右，你倒出来的药汤就是一大碗，就这样。他的希望是能够有这个结果。那有没有办法做到啊？最近药材都太瘦了，不能吸水是吧？我很困惑哎，就是照理说这个药是这样子做的一个这个方子。 改天来煮一下再来。 对，父亲煮的方有凶的。 就父亲煮的方凶起来也是很凶的哦， 真的，因为我每次看着都是要喝好多铁、 啊、好，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煎三沸的话，就是差不多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当然因为我们一般标准的，比如说像你如果是发感冒的药，对不对？像是桂枝汤，我觉得 桂枝汤、麻黄汤一般来讲，我觉得沸腾的时间差不多20分钟是适当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指煮那个腹式煎痛方的话，它的三沸我觉得可以给它到5分钟之多，可以给它到5分钟，但煮到半个钟头的话，药性会变得温和了，这样子。那当然柴胡龙骨牡蛎汤那个就是10秒到半分钟之间的事情了，哦，因为煮成泻药没有意思了。好，那么小建中汤，我们先不进入虚劳篇的话，我们现在呢先看啊，伤寒的部分里面怎么样的情况会用到小建中汤。那么首先啊，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张仲景说你要用小建中汤，而是宋朝的许淑惟，他要开麻黄汤的时候，他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用小建中汤。那因为许淑惟是中医史上第一个为张仲景的方剂写临床病例医案的人，所以我们会觉得哦，他的经验值我们愿意采取。简单来说，就是麻黄汤这个药要用的时候啊，《伤寒论》里面有条文，我们称之为麻黄九禁。就是麻黄有9个禁忌，就是你要用麻黄的话，如果病人呈现这些状况的时候是不可以用的，咽喉痛啊，小便不利啦，然后身上长疮啦，流鼻血，常常流鼻血而血虚啦，然后容易血崩，容易出血而血虚啦，容易出汗的人啦，然后体质偏寒冷的人啦，那还有这个尺脉为，还有容易心悸的人都不行，这样子。那么这个麻黄的9个禁忌里面，在7-18-19条啊，它有讲到怎么样情况不能用麻黄汤。那这些条文我觉得主要就告诉你啊，在麻黄汤正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我们今天只讲跟小建中有关的啊，如果他这个人呢是有心悸的现象，心悸就是你好像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觉得自己心砰咚砰咚在跳，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是有心悸的现象，然后或者是你的尺脉啊拔起来是弱到好像很难拔到，或者是跳起来觉得超没力，就是软趴趴慢吞吞的那种尺脉，那左右尺都可以啊，就是代表你的肾气有点没力了。那么当你肾气没有力的时候，你麻黄往外面一抽的话，你骨髓就伤到了，所以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当他这个人的状况是处于这个心悸或者尺脉为的时候，就要许淑惟呢就建议说，你要让他一直喝小建中汤，就是一碗一碗的灌到他的尺脉已经饱满有力了，才能够开麻黄汤。不然的话，这个犯到麻黄汤禁忌的人的麻黄汤症，你直接开麻黄汤，那个人会虚到很惨的地步。那么那许淑惟那个故事也是相当的凄凉啦，他是说他看到这个病人是如此的状况啊，那麻黄汤症就是什么怕冷啦，然后脉浮紧啦，啊，全身酸痛啦，对不对？那他就忍住不开麻黄汤，就叫那个病人一碗一碗的小建中汤灌，然后呢灌到好像第10天过后才觉得尺脉饱满，然后才用麻黄汤呢一发把他的汗逼出来，然后就感冒收工。那么在这10天里面，他说那病人的家人啊讲话已经是圈圈叉叉点点点的等级了。就是那些家人觉得你怎么还不医，就非常的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宋朝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沿用他的故事情节。那么当然这个故事情节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角度的沿用，比如说我的学生大鱼助教啊，他就说他曾经遇到一个患者，他是麻黄汤症，可是呢他的身体同时有四逆汤症，就是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这个脉是沉细的，但是在沉细的脉里面就主症又是比较偏麻黄汤，那他好像是先开四逆汤然后再开麻黄汤，还是两个包在同一包我忘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就是 因为麻黄会把人搞虚，对不对？所以你有那些已经是阳虚的种种症状的时候，你都要看这个阳虚是分配在哪一个汤证的主症框里面，先把那个阳虚医好才能开麻黄，反正原则这样。那当然小建中呢，它的主结构是不只是补阳虚，还比较滋阴了，所以就是阴阳两虚的麻黄汤证是比较适合用小建中的。那心悸啦，或者是尺脉尺脉尺脉微，其实你都会知道它的这个虚可能是虚在，不是虚在肾，就是虚在血，因为心脏有很多 血在流过，对不对？一定是血气，血里面的阳气虚了，那个人才会比较有心悸的感觉嘛。就是大约而言，不是绝对而言。所以因为有一种心悸是因为你的胃啊有太多痰了，然后那个胃呢有点肿啊顶上来了，所以被心脏敲到了，那所以那个的话就另外算啊。那那种心悸反而是要用半夏麻黄做成药丸吞，直接让这两位要把心脏的水要扭干一点，把胃的水扭干一点，所以那又是有另外一个路数的做法。所以这个地方呢啊，第一个就是麻黄汤进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在症状上可以使用小建中汤把它补到气血稳固下焦扎实，再来用麻黄汤啊，这是学麻黄汤一定要学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不是麻黄汤症七之七十二条啊，就是他呢感冒了，然后他人不舒服，而他的这个不舒服呢，他说把到的脉啊叫做阳脉涩阴脉弦，那么这一条的那个好玩的地方哈，他说一个人的阳脉涩就是你这个脉哈，我们阳脉有的时候是指浮中沉的浮曲，有的时候是指上中下的寸关尺，所以这个地方我不敢说绝对是怎么样，但是大约可能的状态哈，就是你把它的上焦脉，它的这个心脉肺脉啊，你会觉得有一点涩涩的。那涩脉我跟同学讲过的，就有种摩擦感，就是因为当一个人的那个气血虚弱的时候，那个脉就失去一种啪过去那种爽快的感觉，它就有一种那种感觉，我不敢刮出声音哦，怕刮坏黑板要我赔啊。那就是抠保利龙那种感觉，你知道那种感声音哈，就是有那种摩擦一下的感觉，真的拔得出来，而且不难拔。那么当你拔到这种上焦脉有摩擦感，然后呢，你又拔到它的下焦脉，就是尺脉啊，就觉得尺脉的人是勒成一条的，有一点硬硬的阴脉弦。当你拔到这样的脉象的时候，如果是张仲景这个条文的内容哈，你就知道他张仲景陷入了一种思考。他说：“糟糕，糟糕，这个脉哈，到底是因为阳脉涩，你可以说它是气血虚，所以有一些末梢的地方气血都到不了，所以就会产生上焦脉涩涩的感觉。那么阴脉弦，你可以说是下焦呢太冷，哦，下焦的气血不活动，所以冷掉了，所以就是气弱血寒的一个脉。那这样的脉通常会伴随着，他说法当腹中急痛，就是照理说这个人就会肚子容易绞痛了，因为气血虚弱又发冷的体质，非常容易引起身体里面各处的平滑肌绞紧，所以各路肚子绞痛，尤其是感冒到一个点，你忽然肚子绞痛，是这条来管。那当然，能不能包含月经痛？那小建中汤用在月经痛太容易了啊，因为现在的人很多月经痛的人，那是阳脉涩阴脉弦，气弱血虚，于是就下腹绞紧啊，这是常态了。所以像比较随便开经方的男生啊，女生的话像尹英跟雅婷学姐都是比较精致了啊，要分清楚一点。那男生的话，就学经方的男生，你的太太或者女朋友啊，月经痛通常都啊小建汤先吃了。为什么先吃？连张仲景都说小建汤先吃，那不行的话再换小柴胡，这什么意思？因为吃不坏。这条最好笑的地方就是，明明是小柴胡症，你也先给他开小建中，因为小建中汤猫到你就赢了。那如果你呢，可是如果他其实是小建中汤的身体的体质，你开小柴胡的话，那小柴胡会伤血啊。所以已经气弱血虚，你再伤下血不是更糟吗？所以 安全起见，就是张仲景说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啊，但这不一定讲女人了啊，就是我们今天金方的世界在学习的时候会觉得张仲景对女人有点粗糙了，那这个搞不清楚就先用安全的，反正小建中补好再下小柴胡人一点都没关系，但是小柴胡打伤了再下小建中就难看了啊，所以就摆个顺序，所以我第一个假设是他是气弱血虚，所以呢我就要开小建中汤给他收工，然后呢如果小建中汤不行的话，那这时候医生就要怎么想，哎呀他终究是弦脉嘛，那弦脉就是少阳病嘛，那少阳病就开小柴胡嘛，就这样子，就是糊里糊涂的给他混过去的一个条文，就医生开业术自保要紧啊。那当然你说如果一个人感冒的时候肚子痛为什么会是小柴胡症，因为柴胡系的那个主打的地方啊，有包含到整个人的肠胃系统啊，去调理这个肠胃的每一个阶段的运作的那个神经系统，内分泌跟神经的沟通系统，如果你身上是有少阳的病的时候啊，这个中医的说法叫做邪在胆逆于胃，就是你呀、有风邪在你的胆经，那你呢会作怪会叛逆的是你的胃，就是你的肠胃道，就是当你的那个胆经有风邪的时候，你的肠胃道会很笨很笨，不能够判断说哎，我这块蛋糕哈现在到位了哈，那消化好了没，那个蛋白质我分解完了没，可不可以丢到十二指肠了，那当你胆经是瞎掉的时候，身体是不会看的，是很愚蠢的，他就会觉得啊，不管了就丢了，丢了十二指肠就说不行啊，你还没消化好就丢下我受不了啊，然后就开始痛，那这个是柴胡症，所以有可能柴胡症会腹痛，也有可能建中汤症会腹痛。好，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情节。那么这个地方呢，哦，所以我这边后面写说本条需要跟小柴胡汤或者各芍药剂互勘，因为如果肚子绞痛总是要用芍药的，对不对，当然小建中汤本身也是芍药剂，所以就是到底是哪一路的呢，其实我说腹中急痛，像有的人他适合用那个什么妇人的病的话，有的人适合用当归芍药散，是不是对症的时候那一下就很有效，所以这个地方都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考虑的空间啦。就像我这边是讲到跟芍药剂互勘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这个症状是挂在女人的月经的痛或者是孕妇什么的状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哎，因为当归芍药散或者桂枝茯苓丸，它有一些那种去掉你的下腔里面的痰水的功能，因为说不定也是有痰水塞到，所以才会痛的，所以那又要稍微换一点药，换一点药啊。所以这地方是预先先提一下，那以后一个个方再学。所以呢，月经痛的时候呢，常常看到此脉症，可用本方啊。那当然，我绝不会说每一种的月经痛都要用这个，因为有的人挂到厥阴病，有的人挂到别的。但是呢，随手开出去，就是你完全搞不清楚乱开药，就是小建中汤，反正吃甜当吃补嘛，对不对？就是很好吃的一个方，就这样随手开出去呢，中标率啊，还有个六成哦，不差，好不好？那如果你能够把到阳脉色、阴脉弦的话，那开起来更安心一点。那这里的话，也可以牵连到那个16-35条啊。16-35条就是教你这个药可以乱开啦，这真的是张仲景明明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可是偏偏在这种事情上面，就很大辣辣。那你看，张仲景这么龟毛的人都会大辣辣的开，你就知道小建中汤是多么安全的一个方了，就这随便他说妇人，如果肚子里面这里痛那里痛，月经痛什么什么，反正你就当归芍药散吃下去嘛。那当归芍药散因为也是吃不坏的，所以就吃了之后也是有一点补气补血，有点顺。他说那不然的话小建中汤也可以啦，所以这种都是随口吃吃啊，吃好玩啊，有效都好啊，就这样的一个方子。因为我觉得大家生病都是有惯性的嘛，那如果同学你的那个月经绞痛，真的科学中的小建中汤随便吃个3票5票就好的话，那你不是人生很幸福嘛，对不对？就很便宜的小建中汤买一罐啊，痛了就吃一下，那日子过得也还蛮好的。 那个七之七十四条，这里是讲到说感冒一段时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心悸又发寒发烦的时候，这人哈、阳气不够的时候容易心悸，而人呢血不够啊，当一个人阴虚血不够的时候就容易发燥热，对不对？那个燥热之气呢，刚好你的胸口在阳虚哦，燥热之气堆在这个空的地方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烦，就会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很不愉悦。明明你很爱看这个连续剧的哦，当你心中悸而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明星怎么讲话那么大声，就是会觉得很讨厌，就是你会忽然觉得世界上多了很多让你讨厌的东西。那当这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那种本来就你明晓得我不是这种人啊，可是为什么今天我对这种事情很看不顺眼呢？就这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叫做烦，很容易被打扰到的一个状态。那么心中悸而烦，如果是感冒而来的啊，那这种阴阳两虚的话，就用小建中汤，而且小建中汤它本身就是感冒非常好的收工药。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感冒一开始的那一个礼拜里面啊，你可能会看得到比较明显的主症状，那该开麻黄就开麻黄，该开小柴就开小柴，这都会很清楚。可是呢，当你把那个最明显的主症状医治到已经有一点模糊化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傻了。像从前学《伤寒论》的这个旧同学就说一句话，他说老师哦，我真的比较喜欢开金方，不喜欢开十方，因为金方很清楚，就是金方有一种爽快感，就这个主症这样开就对了。那十方的话，因为是调体质哦，体质关在身体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调来调去也不知道调到了没，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初学者学伤寒论那个很清晰，但是用后代方就是比较糊一点点啦，大约的感觉。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治感冒的时候，清楚的主症框先打，你也知道有效，可是打到一个点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主症框已经糊掉了。可是呢，你说你好了没，他们不行，我人累累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只是累是不是病？也就是他感冒的确是没有清干净，但是主症状已经被你打糊掉了。那这种时候呢，就小建中汤一罐啊，就是没有爱心的情况是给一罐科学中药，有爱心的就自己煮啊，因为科学中药的那个麦芽糖的量永远不会到自己煮的那个量，因为你想想看，一次小建中汤就要一碗麦芽糖，你科学中药那个罐子你拿起来没有一碗麦芽糖吧？就是不可能到那个剂量的嘛，所以就好心一点就自己煮啊。那所以呢，像他说，我这边写说各种大病大伤后期可以切换过来做收工药。那这件事情我在聊到的时候，莹莹哦，就好像很用力的想要附和这件事，是不是？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已经大约来讲，你知道这个病已经不会死了，可是也没有好，那这个时候有一锅小建中汤在那边陪伴你哦，就心中十分之温暖，因为觉得有喝就有舒服一点，有喝就有舒服一点，就会觉得这个生病的这个漫漫长路是终有尽头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小建中汤陪伴的话，就会觉得我现在这种要死不活样子，我要等到哪一天才会好，就心里面会很萧瑟哦。所以是不是这种感觉呢？啊， 对 啊，好像很勉强答应哦。很凄凉可以吧，很荒芜， 真的很 啊，对，所以就是要让你自己生病的时候心情美好一点，那小建中汤是非常非常能保护你心情的，因为你就会觉得有喝，哎，好一点好一点，那这个感觉还是一个安慰剂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其实是能救命的、啊、因为这个后期，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生了病之后就元气大伤，是不是、嗯、那我就觉得无论是生什么重病甚至去开刀，对不对？那个元气大伤的时候啊，时不时有一口小建中汤的煎剂可以喝一喝，那都会让人觉得说，哎呀，好像我真的是可以恢复健康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当然啦，这边我有提到一个对症叫对看的点哈，就是高烧之后的恢复期常常是用真武汤，就是你的那个大病大伤哈，如果是发了很高的高烧之后的。那个时候的恢复期啊、哦，其实需要补的是比较附子那边的，所以 你高烧，如果高烧一段时间，然后你又什么中医狂人，不愿意去西医打点滴退烧，但我会觉得不是中医狂人也尽量不要打点滴了，因为实际上是人就算烧到42度是不会烧成笨蛋的，实际上是不会的，就是发烧是因为那个当身体感觉到那个病毒的含量太多的时候啊，人体在超过39度的情况下，病毒会变得很难繁殖。就是病毒有点怕热，癌细胞也很怕热。就是当你的身体有持续一段时间是超过40度的体温的时候，那个病毒的增加会停在那里，不再增加。所以高烧对于打感冒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那你如果一旦去打一个退烧针，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那个西医世界哈，对于发烧这件事是高度敏感的耶。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住院的患者的话，你体温只要一超过38度，护士就冲进来给你打退烧针了，对不对？就千怕万怕，怕你烧死。可是在张仲景的世界，我们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说身体它健康的自我疗愈机能之一是阳明的高烧。那么阳明病的高，当然我这样说哈，如果你是少阴病厥阴病的高烧，你要赶快吃附子或者什么东西把它退掉哈，因为少阴病厥阴病的高烧已经是虚的代偿性的高烧，那个不补的话就马上死了。但是如果是脉宏大而滑的阳明病的高烧，那是你气血有足够的实力来烧的时候的烧。那这个时候阳明病的烧千万不要努力去退它，因为那个烧的意义是在于它可以停住你的病毒增加。那一旦你把那个烧退掉，你的病毒继续蔓延下去，你还会恶化到更底层的病去。好，所以这是一个大概观点。所以我记得当年那个倪海厦先生还在世的时候，他常常会大吼一句话，说张仲景讲的啦，阳明病是不死人的啦。当然阳明病能不能死啊，你真的高烧到45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笨掉啊，就是但是在你真的处在阳明病高烧的时候，但张仲景可不是不会退阳明病高烧啊，有白虎汤啊，有承气汤啊，都是能退的啊。但是人烧到43度以内的时候都还不会变笨蛋，所以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可以安心的。那个而且烧到42、43度的时候的好处是，如果你那个时候身体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你没有发现癌细胞，顺便就杀一杀，因为烧到43度的时候癌细胞已经很难活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高烧，如果你的确知道自己没有那种精神涣散觉得就要死掉的状况的话，有的时候那个高烧是身体很聪明的表现，就是不要污蔑了自己的身体。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你高烧就要让它一直烧，烧足8天然后死掉。因为你如果伤寒论熟的话，你烧到第二天以内你就会想到办法了。好，所以但是这样的高烧之后常常残留的状况是阳虚水毒的体质，所以会比较偏到真武汤。所以这也是因为感冒的收功药哈，本来如果是汉朝的人哦，比较偏阴虚的那一种体质，收功药是小见中好用。可是到今天的人，阳虚的体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治一个人的感冒，尤其是治那个麻黄剂的后遗症，就是这个人他是麻黄症，对不对？他也没有犯到麻黄酒劲，所以我们就开了麻黄汤或者是大青龙汤。结果他退了之后，他感冒的那身体感已经舒缓了。可是呢，他跟你讲，我尿尿的时候啊，闭着眼睛的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尿了，就是尿到麻掉。那就是小便不利，就是他的那个整个泌尿系统的能量已经开始虚弱化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用真武汤之类的方子来收工。所以今天的人的体质用完麻黄剂往真武汤那个方向调过去的非常多。真武汤是今天感冒很好的收工药，包括有些人咳嗽啊，久久没有好，咳到后来是一咳啊会漏尿。有没有女生有没有这种经验，对不对？那也是真武汤的事情了。然后我这边讲说加黄芪比较好，就是如果你是大病大伤之后的恢复期哦，我说加黄芪是想到如果你动了手术的话，黄芪比较能让伤口愈合啦。好，那个时候就可以加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是感冒还没有清干净的时候，黄芪会让感冒清的没有那么干净，所以就 如果你是纯粹的感冒类的收工的时候，就不必加黄芪，这样比较干净啊。因为到底来说，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这一本书里面是没有用到黄芪的，黄芪它只用在杂病。那接下来哦，我们这个课堂剩下十分钟，可是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大条的议题，就是我们要开始去拆虚劳篇的条文啊，去拆哪些是可以用小建中，哪些是要用桂枝龙母。那我们就先来拆个两条三条好了啊。虚劳篇是第十三卷吧。其实我觉得教张仲景的书哈，教到第十三卷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同学大概都是听的比较会笑眯眯了，因为就会觉得哎呀，我很需要，我很需要啊，就是有一种快乐啊。可是呢，我这个快乐，我从前自己也很享受，然后后来那个第十三卷第十八条以后啊，就是原来我也是很享受的。可是后来就发现，我觉得我之所以到后来会反省再反省，然后讲到像修道病的内容，对不对？就是到后来我发现，你叫做虚劳的人，如果他是活在代偿反应之中的时候，什么药都帮不了他。那这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就是药在那里，你不能让他吃了没有好，但是就是好那一下，然后就啪又掉下去。所以就是代偿反应的问题，还是要从自己的心里面一个一个找出来，一个一个去把它化解掉，这才是比较要紧的。因为代偿反应所制造出来的自律神经的混乱哦，已经超过药物可以帮忙的程度了。那么血痹虚劳篇的头两条我们以后再讲，因为这个是黄芪五物汤，就是一个人气血虚，然后又不喜欢动，然后到最后终于塞住了，然后手麻脚麻不能动的一个状况。这刚刚有提到一下嘛，这就等一下之后一个方再来讲黄芪五物。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小建中汤的第一个跟虚劳相关的条文就是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急虚亦为劳。我们讲到张仲景的虚劳篇，如果我通篇大约的说一下哈，就是有的人的虚劳是因为他的生活很忙很累，那单纯的生活很忙很累的人，他容易第一个呈现出来的现象是他已经力气都拿去在别地方花完了，所以他的消化系统吸收营养的能力很弱。那他这样子造成的，因为人的能量是到处分配的，对不对？你别的地方花掉多一点，这里就弱了嘛。那当你的消化系统已经弱掉的时候，最适合的方法就是用小建中汤把能量再收回消化系统，还你一个健康的能量的消化系统，这是小建中汤最主轴的作用。那么另外一路呢，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一路。那一路的自律神经混乱的虚劳，当然在乍看的情况下，这个人也是容易累、容易疲倦、气虚血虚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他是高度的谦和在自律神经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人还是很忙很累了，但他的 很忙很累是牵涉到比较多的心理结构造成的，就是人家不急的事他要急，人家不担心的事他要担心，人家不龟毛的事他要龟毛，就是这种也看不一定看他表面上他工作很累很糙，对不对？他就是这种事情在劳心的时候，那会偏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跟天雄散症。那么桂枝龙骨牡蛎汤天雄散症，因为它的问题点比较坐落在自律神经那边，所以它产生出来的病状，当然自律神经造成的虚劳会不会有消化道的衰弱？当然会有啊，对不对？因为人的消化道要能够消化吸收营养，让身体充满了气血，这个东西一定要副交感神经够的人才能做到嘛。交感神经一直在紧张，人就是做不到。所以小建中汤症跟桂枝龙母汤症在消化道这件事情是重叠的。那不重叠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桂枝龙母汤症高度的作用在自律神经上面的比例， 乃至于这个人他所呈现的状况会直接的连接到他的性功能那边去。因为人的性功能、性行为、性欲这些东西跟自律神经有比较高的相关性，所以这个人是虚劳，他的身体状况这样子看起来可能是小见中，可能是桂枝龙母。那接下来要找的辩证点就是他有多少问题是分配在性这块上面的，性功能不好啊，性冷感啊，性幻想太多，做春梦，就是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哎，这个人可以开到桂枝龙母那边去。那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就知道他就是一个气虚血虚，然后你跟他聊天也发现这个人纠结不多，啊，就人生并没有太凶狠的那种自我制约，或者是算了，自律神经怎样会紧张，这已经修道病都有写了，就放过，就有那些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比较不多的时候，那你就会比较可以放心的开到小建中汤。而我们今天来得及讲到的这一个第二十条，它其实 我觉得它那个这个脉象的话非常非常容易用小建中汤，就是这个脉象的人哦，我大概90%大概都是用小建中。然后呢等到他小建中啊，依到他的脉没有像他说什么脉大了，那个时候再出现桂枝龙母汤症，我再依桂枝龙母汤症，或者是我如果知道他身为人如何有那个桂枝龙母的调子的话，那我可以在小建中汤里面再加龙母跟牡蛎，就是龙骨牡蛎可以挂小建中。因为这个东西的顺位是这样子，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一个很脆弱的结构，你外挂九味药整个方就歪掉了，可能是啊桂枝汤力气有限啊，龙骨是重重的，牡蛎是重重，它再不动就已经到它的负荷的极限了，所以呢你再挂点什么就垮掉了，就桂枝龙骨牡蛎汤很脆弱，那个结构一挂就垮一挂就垮。可是小建中汤很奇怪，就是它哦好像肥墩墩，力气还蛮好用的，用不完的，所以小建中汤可以乱挂乱挂乱挂，像孙思邈都什么挂到14味建中汤了还能继续往上挂。就是主要就是那一碗饴糖哦，那碗麦芽糖，人体就是喜欢吸收，有那碗麦芽糖不管什么都照单全收，它就是走得动。那么桂枝龙母就不行，那你说桂枝龙母加了麦芽糖是不是可以乱挂？我跟你讲，桂枝龙母加了麦芽糖之后啊，它的那个药性整个往建中系那边去搞，它就那个龙骨牡蛎反而不到位了。所以小建中汤加一点龙母啊当做点缀可以，桂枝龙母的你加了麦芽糖又歪掉了哦，所以就是这两个方的就看起来很像哦，但是就是有那么微一点差距。那这个脉大为老的时候啊，之所以我常常会不开到龙骨牡蛎哦，是因为桂枝龙骨牡蛎汤的那个脉哦的特征一定是有一个你把得到一条管子状的弦脉。我说管子状的是说，因为柴胡汤的弦脉哈是一条琴弦状的，是更细的。那桂枝龙母汤的弦脉是你拔起来是一根细管子，可是你真的这样子摁摁看、捏捏看，你会觉得那个管子是一个中空的橡皮管，就是你好像捏橡皮管的感觉，是细的一条管子，可是有一种中空感。那个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脉，所以一旦它是脉大为劳。那这个脉大为劳哦，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你的那个脉一打下去它整个脉是扁的，真的就是如果正常人的脉啊是那个一根那个我们叫做 spaghetti 的那个意大利面的话，那小建中汤的最夸张的脉是像那种宽扁面一样，像 linguine 一样。 linguine 就是那种比较是擀成一整片再切一条一条那种意大利面，就是宽宽扁扁的。那当然哦，你要说那个宽宽扁扁的那个脉的主人哈、哦，是不是有很多的桂枝龙母症跟柴胡龙母症？是。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小建中汤最优先，因为如果小建中汤这第一个做开药下去哦， 它没有好起来，就那个脉宽宽扁扁的没有开始缩窄的话，你其他的药也 用不上去，因为它的消化道是卡住的，消化系统是卡住的时候，其他的药有点过不去。所以就是你的自律神经紧张，全身都有紧张的地方，可是你要先从消化轴，先从消化轴让它放松，因为消化轴最容易放松，因为人总是爱吃饭的嘛，就是消化轴先放松了，其他地方再慢慢帮它放松。那么这样子一种宽宽扁扁的脉象呢，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他是代偿性的虚性亢奋，就是他已经虚到极点了，所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很紧张很紧张，觉得我今天不用力就会垮掉了。就当一个人能量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他的脉会很大，甚至是很宏大的，可是终究是虚，所以你打下去会觉得不怎么有力，但是就是宽宽大大的。当然如果是局部宽大，比如说一个人的脉其他的几个部位都没有宽大，特别一块大泡泡是浮在右手的尺脉的，那这个是肾阳虚，是真武汤。只有右手尺脉浮大的那是真武汤。当然如果你用了真武汤它尺脉变小了，它还是色情狂，那继续用龙母汤、龙骨牡蛎之类的，就站顺位是这样子。但你要先用真武汤 救它的阳气，不要让它整个人垮掉。因为右手尺脉如果很宽大的人，几乎就是随时都要找人上床的状态，就是他觉得因为那个他已经虚了，在那边亢奋，他那个性欲就是一阵一阵的这样冲上来。那这个后面啊，有一个条文可以跟他有一点点像的哦，就是说男子平人的那个脉哈，他有一个马刀夹阴在第二十七条。那这个他说这个二十七条他有一个地方他写到啊，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肠子咕噜咕噜响，若长鸣，马刀夹阴。马刀夹阴是什么呢？马刀就是那种扒在石头上的贝壳，那夹阴呢，就是它夹住你的脖子，阴就是你的脖子戴项链叫阴嘛。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哈，一个脉已经到达极端宽扁的小建中汤症的人，他往往身上会出现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他的淋巴会结坨坨，就他摸他的脖子，这也是一坨一坨的。那这个一坨一坨的是因为他的气血已经虚了哦，所以他的好像他的淋巴已经不能够顺畅了，然后塞到，渐渐就结坨坨了。那当然，这样的脾胃虚弱而结坨坨的淋巴，你直接用补脾胃的药，什么龟皮汤、四君子汤，有没有希望治好？如果以用药以轻为原则的话，用龟皮汤、四君子汤也有可能治好。不过因为小建中汤很好用，所以就用。但是你不要急，因为淋巴结坨坨啊，如果你用柴胡剂的话，很快它就会缩小。可是用建中汤没有那么快。可是你不要管那个淋巴的坨坨，你只管它那个脉大，它那个宽大的脉有没有在几个礼拜到几个月之间慢慢缩回正常人的宽度。因为你必须要它的气血运行回一个适当的顺畅的状态，你才能真正去面对它那个淋巴坨坨。不到那么好的点哦，你早做也是把它打虚而已。因为要打破淋巴坨坨，还是要用一点比较攻击性的药，会把人弄虚，好不好？所以就是如果这个人的淋巴有坨坨，是脉很宽大的人，你第一个想到小建中，那要喝多久才会好？不知道，真的是很麻烦。就像是如果有人他的那个中风哈，是气血虚到三焦垮掉的那种中风，你要吃几斤的黄芪跟桂枝才会好呢？我也说不知道，常常用到的是30斤左右吧。因为人哦，如果真的卯起来剥削自己的元气哦，长年累月啊，10年15年这样剥削下来哦，那个伤害还是很厉害的。那这个还真是不是那么好搞。那另外我也上次有讲过，就是如果是末网上面的情绪伤痕，你要吃多少柴胡龙母汤才会好？不知道，天知道你我知多重啊！就是这是一个哦，就是这比较难以计量的。那反而是附子，我比较好计量，因为如果用对的话，就多少斤就有多少疗效。好，那下课时间到，那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分辨这个虚劳的条文啊。哦